大家好，我是唐静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05集，水下的东西。 上清丹能在黑市炒出那么高的价格，说明他在某些方面的确是物有所值。起码冬至用了药，又经过一天的休息之后，的确感觉精神好多了。原本胸腹时不时隐隐作痛的症状也消失了。他甚至觉得他可以立马挥剑，指天引来10个8个天雷。当然，为了避免劈到刘清波，这个念头最后还是打消了。隔天一大早，两个人就出发前往档案上所写的望月湖。虽然目的地附近有直达的地铁站，但两个人都带着兵器，还是打个车过去方便许多。刘清波见冬至神采奕奕的样子，狐疑地问， 你的伤势真好了？没再做过噩梦了？ 冬至摇摇的头， 那你有没有私下找唐局问问？ 问过了。 昨天他用上了上清丹之后，感觉虽然挺不错，但为了小命着想，还是去找了唐静。 他说我身上没有魔气，具体什么情况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楚，让我先用上清丹调理，等食魂兽的事情告一段落再详细帮我看看。 没有魔气？那为什么你会在梦里受伤？ 冬至摇摇头，表示自己也不清楚。说来也奇怪，自从那天在飞机上与那个妖异的男人在梦中交手之后，随着脖子上的掐痕渐渐退散，他也没有再在梦境里或者现实里见过对方。事后冬至将对方的长相画下来给唐静看过，也传给了龙身，但无论是谁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。冬至的心里隐隐有个诡异而可怕的猜测。刘清波自然也看过那张画像。 你梦里见过的那个男人会不会就是给韩琦下降头的宋恩啊？ 宋恩应该是典型的东南亚长相，你没有亲眼见过那个男人，他太过霸气也太过邪气，我感觉不太像是宋恩，倒像是…… 他没有再说下去。刘清波轻声接道， 波贝叶。 一时间两个人都沉默了。虽然冬至在梦中死地求生，绝地反击，请神请来长手剑的剑光将对方击退，但当时对方身上的那股压迫感和威慑力实在是太大了，以至于冬至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，脖子上仿佛有一只手依旧掐在上面，随时能够捏死自己。 这就是能够呼风唤雨撼动世界的天魔之力吗？ 哪怕当初一点术法都不会，半只脚还没踏入修行界的时候，面对人魔徐婉，他也没有感受过如此的气场。如果是现在的天魔，仅仅分出一缕魔气就已经这样难对付了，那等到真身出现，自己刘清波、李应乃至唐静、吴炳天还有龙身，他们能够对付吗？或者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能够阻止天魔的力量吗？两个人各有所思，一路无话，直到抵达目的地。望月湖虽然是个人工湖，占地面积也不大，但它引的是淀山湖的湖水，而且周围绿木成荫，夏日时可遮阳，冬日时可在长椅上晒太阳，一年四季总有不少人流连于此，很是热闹。冬至他们下了车，一眼就看见湖边竖起的醒目警示牌，此地水深，不可下水游泳，黄底黑字，清晰的不能再清晰，可每年还是照样出事，也为附近的居民平添了不少的谈资。刘清波举目四顾，就看见桥的另外一边被铁丝网隔起来的区域里，人明显比这边多得很多，而且大部分站在湖边，其中还有警察。 不会吧， 这么巧，咱们一来就摊上事了。 资料上好像说那边是个学校，我们过去看看。 的确也挺巧的，他们过去的时候，江朗已经被救护车运走了，连带着他哭天喊地的父母，犹抱着一丝希望跟车一并离开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江朗这一去，很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。警察在勘探周围的环境，确定他是否自杀。那块区域被围起来，其他人就站在禁区之外看热闹。校庆日来的嘉宾不少，没想到却成了这桩案件的旁观者。大家聊起江朗这个前途无限的学生，都是一阵唏嘘。冬至他们随身携带证件，也得以进入。特管局虽然神秘，但因工作需要经常接触的部门自然听说过他们。一名警察看见他们，顿时露出了如释重负之色。 兄弟，你们可来得太及时了，我还正想让人去请你们呢。 有什么蹊跷吗？不是自杀？ 倒不是有什么蹊跷，周围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，应该是自杀。不过望月湖这一带前两年不是总出事吗？听说你们上回还从湖里抓出一个那啥出来。哎，你们领导特意还跟我们领导打过招呼，要是再碰上有人自杀得通知你们。 他们来到了湖边，刘清波一脚踩在石头上往下看，湖水潋滟，当然没有清澈见底，但在城市里也是属于被清理得很干净的湖面了。些许的落叶漂浮在上面，反倒增添了几分萧瑟的风致。难怪附近的居民喜欢在这里流连。在雅生中学这边的半片湖，也属于学校的名片了。日光融融，带着暖意，湖面泛起了涟漪，偶有鱼类吐出泡泡。很难想象这里会有什么东西出现。但刘清波不是普通市民，他知道即便水下发生了什么，上面只会表现得很平静。冬天里的水冰冷刺骨，不过这点冷还不足以让刘清波缩回手。他挽起袖子，在水里搅弄了好几下，水漫过小臂，从指缝间滑过，什么也没有。就在他准备收回手的时候，似乎有什么东西从他的指背掠过，速度极快，刘清波反手抓去，却抓了个空，还因为速度过猛，重心前倾，自己差点掉进水里。他的后领被一只手抓住，冬至把人给拽了回来。 都多大人了，还玩水？ 刘清波回忆一个白眼儿，他抬起手背，中指背面指甲往下一点，有一道浅浅的红痕，但他不能肯定刚才到底是鱼还是别的什么。 怎么，真有东西？ 没什么。 我想先去医院看看那个男生，他心思不久，说不定能发现什么。 也成。 刘清波没什么意见，虽然平时总跟对方抬杠，但他也明白，论做事，冬至在细心和大局把控上其实是比他强的，所以两个人搭档至今才能合作默契。另一边，风景事业绝佳的落地窗前，唐静拨通了龙深的电话。 龙大局长，在下已经把上清单送给你的亲亲小徒弟了，敢问你何时大驾光临？会议下个月就要开始了。 寻找石碑、动漫节的石魂兽事件，还有不久之后即将举行的国际性会议，所有的事情堆加起来，都足以让唐静这位分局局长焦头烂额。外人看华东分局财大气粗，连办公室都坐落在一线城市最繁华的中心区域，条件舒适足以甩其他分局十条街。然而得到的越多，付出的越多，这里也是所有分局里最忙碌的一个。没有两把刷子，是绝无可能坐上唐静这个位置的。哪怕其他分局的局长，也都是特管局中的佼佼者。舒赫敲了两下门，得到里面允许进入的提示。他推开门，就看见唐静把两条大长腿搭在桌子上，一手抓着手机，一手还夹着根没抽完的烟，一副没正经的雅痞样。 他自动自觉地放轻脚步，嘴巴闭上，坐在办公桌前，等领导讲完电话。没有想象中的长篇大论，这回唐静没说两句就挂了电话，也许是电话那头的人也不喜欢说废话的缘故。唐静把没抽几口的烟掐灭在烟灰缸里。 会场检查的怎么样？ 一切正常，这次我们加强了人手，又把会场重新布置了一遍，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就没有漏过的，想必不会再出纰漏了。 嗯，过几天各国代表都会过来，这次规格高，为了以防万一，龙局跟宋局也会亲自过来一趟。你事情做好点，免得被这两位挑了毛病，到时候咱们分局就脸上无光了。 两位副局亲自出马，这阵仗也太大了吧。 不大，毕竟是各国领导人齐聚的峰会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暗地里盯着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 舒赫发现他怀里还抱着本书，翻开一半似乎正在看，他眼尖地发现那似乎还是一本言情小说。 哟，没想到咱们唐局也有一颗小女生的心。 是推理为主，言情为辅。 好吧，我从来不看小说，不过如果领导大力推荐的话，我肯定会去看。作者是你朋友吗？ 我要你帮我查一个人。 唐静举起手中的书。 这个作者。 这是什么情况？ 我在网上查过了，这个作者非常低调，真人从来不露面，网络上也没有流传他的照片，出版社那边应该有他的证件资料，你去查一下，尽快。 舒赫仿佛明白了什么，又还有点不明白。 公事还是私事？ 唐静难得露出了一丝犹豫，片刻之后才道： 私事。 哦。 舒赫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。说曹操曹操到，舒赫前脚刚走，后脚明贤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唐静不自觉微微一笑。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打过来了。 那头明贤的声音显然也有点不好意思。 我被委派出国培训，临走前想着跟你道个别。 我记得你不是刚入职吗？ 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，要不咱们见面再说。 好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